不开的难题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明真演唱的《宝贝我的心》，黎瑞恩带出的《一见如故》，郑智化演唱的《宠物》。 着雨越下越大，你也习惯不带伞，整条大街仿佛变成河流一般，你就像站在对岸。忽然又想起他，同样的画面竟然又再出现，你拨弄着长湿头发，就连笑起来也和他一样。

谁把爱情走得蜿蜒，仿佛有点累。这样一天一天，多少的迷惑在心间，问你也无解。这样一 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 耸动的传言，据说爱人与被爱之间有不渝的誓约，要在今生今世相守以后

生生世世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。 Thank you. 听歌，请欣赏的是蔡健雅演唱的《呼吸》，高胜美带出的《不告而别》。